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81集，男性公敌。展昭和白玉堂一前一后挡住出口，那些企图逃跑的囚犯都被两人的杀气所威慑，不敢向前。本来已经惊慌失措的守卫和狱卒们此时都定了定神，庆幸今天展昭和白玉堂在。回过神之后，众侍卫将囚犯们包围起来，刑部尚书也不是省油的灯，高声呵斥： 逃狱者罪加一等。 此时囚犯们分成了两批，一部分看到门口的展昭和白玉堂就知道铁定跑不了，于是乖乖回到原位，抱头蹲下，老实呆着。而另一部分，特别是一些极刑犯人，觉得反正也是一死，与其在天牢关一辈子，不如赌一把。展昭和白玉堂再厉害只有两个人，他们人多呀，毕竟都是亡命之徒。于是一开始的僵持之后，就有人喊： 兄弟们，杀出去，反正也是死。 有不少囚犯的确是被说动了，只是现在的问题是谁第一个冲出去，或者用什么法子冲出去。挡住前路的可是展昭和白玉堂，冲在前面必死无疑。于是此时众人的想法都相同，让别人去替自己送死，自己乘乱逃走。所以一时半会儿谁都没往前，都僵直在城墙的破口处。可是响箭已经上天，皇城军大批人马很快就会赶到，想逃走就只有这一刻了。跑在最前边的那几个囚犯凶狠，可是跑在后边的几个显然更阴险。他们略一打量，发现所有的兵力都往破掉的围墙处聚集，但后方正门的方向却反而没什么人，而且刑部尚书就站在那里，身旁也就两个随从而已。于是几个跟在后边的囚犯交换了个眼色，正这时前边的犯人决定强行冲出去，大喊一声之后一片大乱。与此同时，那几个落在后边的囚犯突然一转身，朝着刑部尚书的方向飞奔过去。刑部尚书刚才就想着千万不能让犯人跑出去，这一旦跑出一个去伤了无辜路人，他这乌纱帽铁定得没。幸好今天展昭和白玉堂在，以他俩的功夫守住出口，等到皇城军来铁定没问题。只是他正愣神，突然身边两个守卫护住他，尚书大人回过神，就见几个穷凶极恶的犯人都杀到眼前了。 报告。 就在几个侍卫准备迎战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落到了尚书身前，刑部尚书就看到一个一身紫衣的年轻人身背后背着一把比他本人还大的斩马刀。他刚落下，一脚踹飞了一个跑到最前面的犯人之后，双手一拽身前的绑绳，一躬身，巨大的斩马刀就飞了出去。尚书大人一看到空中打转的那把巨大斩马刀，就是一跺脚： 来了。 不少人都被空中的斩马刀吸引了注意力，扬起脸的同时，就见城墙上方一个黑色的身影箫一样飞了进来，一把接过斩马刀后落地，就听到轰一声巨响。 王爷！ 刑部尚书激动了，赵普落地先用展昭他娘之前交给他的天字诀来了一脚乾坤舵，踩出地面一个大坑来，石头山上直往下滚石子，那些囚犯没提防的也有几个东倒西歪，再加上刚才强行往外冲的被展昭连环踹，都踹飞了回来，一时间满地都是人。九王爷将心亭侯往肩上一扛，扫了一眼乱糟糟的囚犯们，撇嘴：展昭和白玉堂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没几个能打了。赵普也是老久没打架了，浑身不舒服，对还剩下那群囚犯招手： 这边来，这边人少。 那群囚犯也有些想吐血，赵普的意思是那边有展昭、白玉堂两个，这边就他一个，所以过去给他喂刀吗？这时 外边传来了马蹄声和大批兵马步行的声音。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就见欧阳少征扛着棍子，骑着马，带着大批兵马到了他身后了。拉住马缰绳，火麒麟就开始骂街。另一头天牢的正门外，邹良也带着兵马过来了，随行还带了几百条猎犬。凶犬这一吠，那些囚犯也不敢跑了，谁都不想做狗粮。到了此时，那些囚犯们眼看是逃脱无望，于是纷纷丢掉兵刃，抱头跪地。赵普从马上下来，左右看了一圈，到那个破口处， 留着那厮呢， 他跑不了。 欧阳和邹良安排人马善后，赵普就要去逮刘正，那意思抓住了别的先不管，也要先揍他一顿。展昭回头想叫白玉堂一起走，白玉堂收了刀正要走，袖子就被人抓住了。白玉堂低头，只见拉着他的是刚才被他救下的那个小姑娘。白玉堂微微的愣了愣，那小姑娘看着也就七八岁的样子，仰着脸抓着白玉堂的袖子，伸手放了一朵红色的小花到白玉堂手里，随后脸红红跑去他娘那儿了。白玉堂眨眨眼，那孩子的娘还有其他几个妇人都将孩子们集中到了一起，感谢了展昭和白玉堂的救命之恩，纷纷带着孩子们回去了。展昭眯眼走到白玉堂身边，就见那小闺女儿趴在他娘肩头，还在对白玉堂挥手呢。白玉堂也有些哭笑不得，回过头就见展昭正看他呢。 你这只作孽的花耗子。 白玉堂无奈，余光又瞥见不远处欧阳少征和一众皇城军都抱着胳膊斜着眼看他，那意思你妈太受欢迎了，男性公敌。而此时东山后山密林周围布满了蓝狐帮的人马，蓝狐狸和红九娘在林子四周围直晃悠。而在距离东山挺远靠近官道的一片稀疏林子里，地面突然耸动了几下，随着一块盖着地面的石板被推开，刘正提着个包袱爬了上来。刘正早就知道要东窗事发，因此藏好了钱，准备制造混乱逃走。他原本设计好了炸开天牢围墙，让犯人跑进开封皇城，这样一来肯定大乱，开封府和皇城军必然是忙着抓囚犯，一时半会儿应该顾不上他，他可以趁机跑得远远的。可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展昭和白玉堂这么巧突然来了，他是幸运脱身，但不宜久留，一定要马上逃走。爬出了地道，看了看左右无人，刘正还庆幸自己运气好，赶忙顺着林子往外跑。他之前在官道不远处的一个小棚子里拴了一匹马，就是为了方便逃走。一眼望去，马棚里马还在，刘正松了一口气。可是跑到马棚门口倒是愣了，马棚里一匹马正在低头吃草料，而就在马的前边站着个看起来八九岁的小女孩，一头银色的白发一直到脚踝处，穿着一身白色长裙，淡紫色的纱罩，一手捧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白色的圆盘，另一只手正轻轻摸那匹马的额头。那匹马很顺从地被摸着，边吃着草，尾巴边轻轻地晃，看起来十分享受。刘正皱眉走上前， 哪儿来的小孩，滚开。 这时就见那小孩缓缓地转过脸看了刘正一眼，刘正跟他打了个照面，就一个机灵。这小女孩皮肤雪白，白得跟个瓷偶似的，一头银白长发已经很诡异了，更诡异的是她还有一双石榴石一样红色的大眼睛，血红色的眼瞳里有一种琉璃一样异样的光泽，目光扫过刘正的时候，嘴角轻轻挑起了一个弧度。刘正本身武功就不错，眼前这小孩别看身材样貌跟个孩子没区别，但是给人的感觉毛骨悚然。 而且此时他也看清楚了，那孩子手中的白色圆盘是一条白色的小蛇。那条蛇绕着小孩纤细的手腕两圈，昂起三角形的白色蛇头，对着刘正吐出红色的信子，这绝对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刘正本来就心虚要逃，就觉得心里没底，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于是转身就往林子的方向跑。那片林子他还是比较熟悉的，只是啊，他刚跑回林子里，就见对面的一棵矮树上，刚才那个小孩正坐在那里，两只脚上穿着精致的粉白色绣花鞋，正轻轻地一晃一晃，歪着头继续看他。 这是双生子不成？ 刘正下意识地回头看马鹏，可是回头一看，马鹏外哪里还有人影，刘正就觉得心里一寒。他从背后抽出兵刃，看着树上那个小女孩。 你是谁？ 树上的是谁？自然是黑水婆婆。她原本是在靶场看龙桥广射箭的，突然看到了半空中的群魔令，就微微皱眉。吴一霍也看了一眼， 东山道后边貌似有官道，你去官道附近看看，有拴着马的地方就站那儿等吧，估计招要抓的人会趁乱从官道逃走。 就这么着，黑水婆婆在马棚里将刘正逮了个正着。展昭和白玉堂正要往后山走，就看到一个幼小的白色身影正走过来，而最不协调的是那个小小的身影一手还拖着个人。展昭和白玉堂走到近前，就见黑水婆婆一手提着刘正的一只脚，刘正也不知道死没死，满身的伤，看来被揍了一顿了。到了众人眼前，黑水婆婆一甩手，刘正飞了过来，打了几个滚，滚到赵普脚边，赵普踩了一脚，刘正嗷一声叫了出来，众人挑眉，哇，活的就好。黑水婆婆身后，蓝狐狸和红九娘他们也跑来了，展昭示意群魔令可以撤掉了，要抓的人已经抓住了，边说边乖乖给几位姨妈道谢。九娘伸手直掐展昭脸， 好乖 乖，那么客气干嘛？ 黄成军众将士可不知道这两位大美人都七老八十了，既斜着眼睛看白玉堂之后又斜着眼看展昭，男性公敌二号。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